还记得吗？相爱以后终于分手，分手以后又想重来。如果能重来，诚实的去对待 要幸福。作词唐田，读歌人王悦。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，和老朋友打电话，你那里天气好吗？

的小白，嗨，不穿鞋子的脚踝，快乐能信手拈来，甩，跟着我一起走，雨山再过山不回头，陪着我一起走，把人生握我手，抬起头走走走个远，去看看星河的上游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，很愉快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外面的世界，作词人齐秦，读歌人徐冉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儿衷心地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